仔细阅读你们的教科书。 最後に、そろそろお別れの時間ですが、次回皆さんにお会いするときまで、今日学習した日本語をぜひ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最後、何天君说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希望在下次节目见面以前，不要把今天学的日语忘了。 それではさようなら。下次节目再见。 さようなら、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一课“问候”。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1, Grüßen。 在这一课里，我们共同来学习一下见面后如何打招呼、问候。见面后最常说的是。 Guten Tag. 你好，请听众朋友们跟着朗读。 Guten Tag. Guten Tag. Guten Tag 一般用在白天，如果在早晨，您就可以说 Guten Morgen. 早上好。如您见面要问候的是位女士，姓杨，您就可以说 Frau Yang. Guten Morgen. 杨女士，早上好。 Frau Yang. Guten Morgen.Frau Yang, guten Morgen. 那么在晚上又怎么打招呼问候呢？我们听听 Gärtner 先生是怎么说的。 Guten Abend. 晚上好。 Guten Abend. Guten Abend. 正是在晚上的时候，您看见了王先生，应该怎么说呢？ Guten Abend, Herr Wang. 晚上好，王先生。 Guten Abend, Herr Wang.Guten Abend, Herr Wang. 我们刚才学了几个问候的表达方法。如果是朋友之间或同事之间见面后，也可以用 Hello 这个词来打招呼，同样也是你好的意思。比如说 Hello, 小王。 小王，你好。 Hello, 小王。Hello, 小王。 现在米勒先生和杨女士见面了。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样互相问候的。Guten Tag, Herr Müller. Frau Yang, Guten Tag. 好，下面请听众朋友们跟着读一读。 Guten Tag, Herr Müller. Guten Tag, Herr Müller. Frau Yang, Guten Tag. Frau Yang, Guten Tag. 问候之后，我们还经常要问问对方的身体或家庭情况如何。现在请您听听下面的句子。 Wie geht es Ihnen? 您身体好吗？也可以说，您身体怎么样啊？ Wie geht es Ihnen? Wie geht es Ihnen? 您可以这样回答对方。 Danke, sehr gut. Und Ihnen? 谢谢，很好，您也很好吗 ？Danke, sehr gut. Und Ihnen? Danke, sehr gut. Und Ihnen? Danke 是表示感谢的意思 ，und Ihnen 是反问对方身体如何的一个简单句。您可以这样简单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Danke, auch gut. 谢谢，也很好。 Danke, auch gut. Danke, auch gut. 当然，在回答的时候，也可能会回答说我们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情况，那怎么说呢 ？Mir geht es nicht so gut. 我不太好。 Mir geht es nicht so gut.Mir geht es nicht so gut. 要问家人怎么样，也可以用刚才学过的句型。 Wie geht es Ihrer Familie? 您家里人怎么样 ？Wie geht es Ihrer Familie? Wie geht es Ihrer Familie? 现在你已经学会了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试着回答一下。 Danke, auch sehr gut. 谢谢，也很好。 Danke, auch sehr gut. 咱们现在把刚才学过的句子连成一个小对话说一说。 Guten Tag, Frau Yang. Herr Müller, Guten Tag. Wie geht es Ihnen? Danke, sehr gut. Und Ihnen? Danke, auch gut. Wie geht es Ihrer Familie? Gut. 这个小对话您听懂了吗？请跟着再读一读。 Guten Tag, Frau Yang. Guten Tag, Frau Yang. Herr Müller, guten Tag. Herr Müller, guten Tag. Wie geht es Ihnen? Wie geht es Ihnen? Danke, sehr gut. Und Ihnen? Danke, sehr gut. Und Ihnen? Danke, auch gut. Danke, auch gut. Wie geht es Ihrer Familie? Wie geht es Ihrer Familie? Gut, gut. 我们互相见了面，自然是很高兴。您可以怎么表达呢 ？Ich freue mich, Sie zu sehen. 见到您很高兴。 Ich freue mich, Sie zu sehen. 如果您的朋友是刚刚出过差或者是度假回来，那您就可以问一问。 Wie war Ihre Reise? 旅途怎么样 ？Wie war Ihre Reise? 这时您就可以用我们刚才学过的 good 或者是 nicht gut 来回答了。 Sehr gut. 很好。 Sehr gut. 如果不是很好怎么说呢 ?Nicht sehr gut. 不是很好。Nicht 是个否定词，可以用来否定形容词。请跟着读一读。 Nicht sehr gut. Nicht sehr gut. 如果您的朋友是从其他地方来，在这里已经待了些时间，那您还可以问 ：Wie gefällt es Ihnen hier？ 您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Wie gefällt es Ihnen hier？Wie gefällt es Ihnen hier？ 您可以这样回答 ：Mir gefällt es hier gut。 我挺喜欢这里的。 Mir gefällt es hier gut。 下面我们听一个小对话。 Guten Tag, Frau Yang。 Guten Tag, Herr Müller. Ich freue mich, Sie zu sehen. Wie geht es Ihnen, Frau Yang? Danke, es geht mir gut. Und Ihnen? Danke, mir geht es auch gut. Wie war Ihre Reise? Sehr gut. Und wie geht es Ihrer Familie? Danke, alle sind gesund. 您听懂了吗？请再听一遍。 Guten Tag, Frau Yang. Guten Tag, Herr Müller. Ich freue mich, Sie zu sehen. Wie geht es Ihnen, Frau Yang? Danke, es geht mir gut. Und Ihnen? Danke, mir geht es auch gut. Wie war Ihre Reise? Sehr gut. Und wie geht es Ihrer Familie? Danke, alle sind gesund. 最后，我们来练习一下本课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单词的发音。凡是名词都和冠词一起读，阳性名词的冠词是 there， 阴性名词的冠词是 die， 中性名词的冠词是 das。 Grüßen, grüßen, gut, gut. Der Tag, der Morgen, der Abend, hallo, hallo, die Frau, Frau Yang, der Herr, Herr Müller, Ihnen, Ihnen, wie, danke, danke, auch.Die Familie, die Reis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法语三百句节目，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Comment allez-vous? 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第七课，说法语。 Aujourd'hui, on va étudier la leçon 7, parler français. 不知您在课后是否复习了咱们学过的内容？下面是一段小对话，您可以自我检测一下。 Bonjour, Lucie, ça va? Ça va bien, merci. Quel jour sommes-nous aujourd'hui? Aujourd'hui, nous sommes mardi et c'est aussi mon anniversaire. Ah, bon anniversaire. Merci. Et j'irai à Paris la semaine prochaine. Tu parles français? Oui, mais un petit peu. 那我来教你吧。 听众朋友，您听懂了吗？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关于日期的一些说法。另外，马克还问我一句话：你会说法语吗？讲什么语言？用 parler 这个动词。 Vous parlez français? 您会讲法语吗？ Vous parlez français? Vous parlez français? 回答可以是 Oui, un peu. 是的，会一点。Un peu 就是一点的意思。 Oui, un peu. Oui, un peu. 我们说过，法语动词使用时是需要变位的，如 vous parlez。咱们再看 parlez 的另一种变位形式。 Votre ami parle-t-il français? 您的朋友会讲法语吗？这里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 il， 原形动词 parler 变为 parle， 而且主谓倒装表疑问时，为了发音的方便，中间需要插入一个 de， 并用连字符连起来。 Votre ami parle-t-il français? Votre ami parle-t-il français? 回答可以说 Oui.Il parle très bien français. 是的，他法语讲得很好。Très bien 意思是很好，可以修饰动词。 Oui, il parle très bien français. Oui, il parle très bien français. 马克，听说你有一个朋友是语言专家，对吗？ 是的。Mon ami peut lire et écrire en plusieurs langues. 我的朋友能用好几种语言看书和写东西。这里 lire 和 écrire 都是原形动词，分别是读和写的意思。动词 peut 意思是能够，后面直接跟动词原形。 Mon ami peut lire et écrire en plusieurs langues. Mon ami peut lire et écrire en plusieurs langues. 马克，他都会哪几种语言呢 ？Il parle chinois, 中文 ，japonais, 日文 ，italien, 意大利文 ，allemand, 德文 ，arabe, 阿拉伯文 ，espagnol, 西班牙语 ，anglais, 英语。马克，请你把那几种语言再重复一次好吗 ？Chinois, 中文 ，japonais. 日文 Italien 意大利文 Allemand 德文 Arabe 阿拉伯语 Espagnol 西班牙语 Anglais 英语。好，咱们刚才已经把几种语言的说法总结了一下，现在我们试着把今天学过的内容连起来说一说。 Vous parlez français? Oui, un peu. Votre ami parle-t-il français Oui, il parle très bien français. Mon ami peut lire et écrire en plusieurs langues. 咱们再来一次。 Vous parlez français? Oui, un peu. Votre ami parle-t-il français? Oui, il parle très bien français. Mon ami peut lire et écrire en plusieurs langues.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咱们继续学习。关于动词 parler 的变位，我们已见过两种 vous parlez, il parle。下面再看一种 elle parle français avec un accent américain。 他讲法语时带有美国口音，请注意 elle parle, accent 是口音的意思。 elle parle françaisAvec un accent américain. Elle parle français avec un accent américain. 当主语为第三人称复数时 ，parler 怎样变位呢 ？Mes parents parlent français couramment. 我的父母法语说得很流利。注意 ，mes parents parlent. Mes parents parlent français couramment.Mes parents parlent français couramment. 马克，听说你正在学汉语是吗 ？Oui. 你觉得汉语好学吗 ？J'ai beaucoup de difficultés dans la prononciation. 我在发音上有很多困难。很多应该说 beaucoup de 加上名词的复数形式，如 beaucoup de professeurs. 很多教授。 Beaucoup d'amis. 很多朋友。 J'ai beaucoup de difficultés dans la prononciation. J'ai beaucoup de difficultés dans la prononciation. 当我做主语时 ，parler 怎样变位呢 ？Parfois, je fais des fautes quand je parle français. 我讲法语有时会说错。Je parle. 出错是 faire des fautes. Parfois, je fais des fautes quand je parle français. Parfois, je fais des fautes quand je parle français. Lucie, 你学法语多长时间了？ 三个月了。你能告诉我这句话用法语怎么说吗？ J'apprends le français depuis 3 mois. 我学习法语已经3个月了。J'apprends 是我学习的意思。Depuis 后面接表时间的名词，表示自从什么时候以来，如 Depuis 3 mois. 3个月以来。 Depuis 1 heure. 1小时以来。等等。 J'apprends le français depuis 3 mois.J'apprends le français depuis 3 mois. 马克，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是动词 parler 的变位。现在咱们结合课文的句子复习一下。Vous parlez. Vous parlez français. Il parle. Oui, il parle très bien français. Elle parle. Elle parle français avec un accent américain. Mes parents parlent. Mes parents parlent français couramment. Je parle. Parfois, je fais des fautes quand je parle français. 下面再复习一些其他的说法。Un peu. Oui, un peu. Lire et écrire. Mon ami peut lire et écrire en plusieurs langues. Beaucoup de. J'ai beaucoup de difficultés dans la prononciation. Bien, Lucie, nous avons appris beaucoup de choses aujourd'hui. Je pense qu'on peut s'arrêter là.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Au revoir, 再见。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300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300句。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13页。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一课，谈谈语言。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учить урок первый. Поговорим о языке. 我们的节目叫做俄语300句，因此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俄语怎么说。请大家听听 Ольга 是怎样说这个词的。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俄语不是一个词，而是由形容词和名词组成的词组。我们要首先将这个词牢牢记住。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谈到语言，我们可能会问别人会说某种语言吗？例如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русски? 您会说俄语吗？ По-русски 是一个副词，意思是用俄语。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русски?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русски? 在这里可以用许多词来代替 по-русски，请大家看14页。例如，您会说中文吗？用俄语说就是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китайски.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китайски. 您会说英文吗？用俄语是这样说的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английски.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английски. 在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Да, я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Да, я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是的，我会说俄语。或者我们也可能回答 Нет, я не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不，我不会说俄语。 Нет, я не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Нет, я не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如果您是刚刚开始学俄语，您可以说 Я немного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我会说一点俄语。Немного 也是副词，表示一点不多的意思。 Я немного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Я немного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母语用俄语说是 Родной язык. 我的母语是汉语，用俄语是这样说的 Мой родной язык китайский. Мой родной язык китайский.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几个替换练习，请看第十四页。我来说中文，请大家翻译成俄文。沃里格也会给出自己的答案，供大家参考。我的母语是德语。 Мой родной язык немецкий. Мой родной язык немецкий. 我的母语是法语。 Мой родной язык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Мой родной язык французский. 我的母语是西班牙语。 Мой родной язык испанский. Мой родной язык испанский. 好，练习我们先做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下一个句子。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по-русски. 我不懂俄语。请大家注意，动词 говорить 和 понимать 只能和副词 по-русски 连用，而不可以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连用。例如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по-русски.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по-русски. 用同一个句式也可以表达另外一个意思。例如 Я немного понимаю по-русски. 我俄语懂得不多。 Я немного понимаю по-русски. Я немного понимаю по-русски. 当我们听不懂对方的话时，可以说 Я вас не понимаю. 我不懂您的话。 Я вас не понимаю. Я вас не понимаю. 当我们没有听清对方的话时，可以这样问 Что вы говорите? 您说什么？ Что вы говорите? Что вы говорите? 如果我们觉得对方话说得太快，可以这样请求他 Говор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медленнее. 请说得慢一点。 Медленнее 为副词 медленно 的比较级。 Говор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медленнее. Говор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медленнее. 如果您想请对方重复一下所说的话，可以这样说 Повтор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еще раз. 当我们想知道一个东西的俄语名称，可以这样问。 Как э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по-русски? 这个俄语叫什么? Как э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по-русски? Как э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по-русски? 当我们不知道如何用俄语表达的时候，也可以这样问 Как это сказать по-русски? 这个用俄语怎么说? Как это сказать по-русски? Как это сказать по-русски? 以上我们学习了关于语言的一些说法，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Вы говорите?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русски. Мой родной язык. Мой родной язык китайский. Я не понимаю.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по-русски. Я немного понимаю по-русски. Говор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Говор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медленнее. Повтор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втор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еще раз. Как это? Как это сказать по-русски? 今天的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大家课后看一看本课的语法，了解一下俄语的词类以及如何判断名词的性数。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Всего вам доброго.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俄语三百句节目每周五的7:20和22:20播出，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 Я в глазах твоих увидел и узнал все. Потому что ты невинна, как дитя.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давно искал тебя в миллионах отражений и зеркал. Потому что я не верю в чудеса, но сегодня поднимаясь в небеса, я в глазах твоих увидел и узнал все, о чем мечтал. Thank you.